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投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白眉大侠徐良飞身行，跳上船台，拉出金丝大环宝刀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笑呵呵来到古王法天尊修缮的近前。没动手之前，他呲牙一笑：无量佛呀，阿弥陀佛，老道你听好吗，无量天尊。修缮仗剑打量来人，他一看徐良身高9尺挂0，柳肩膀水蛇腰，半尺多长探到的脖子，面赛紫阳干，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。两道雪花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，小眼睛、鹰钩鼻子、菱角嘴、大片牙，还黑牙根儿。这一呲牙看得更清楚，两只大山峰耳，头上戴着青缎甩头嘎子巾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这后背鼓鼓囊囊，狮子插花带着双镖囊，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，唯独手中这把刀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，一看就知道是宝家伙。修善看罢多时一阵冷笑：来人，你就是白眉毛徐良吗？ 啊，不错，是我。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？修善一听这徐良还挺客气啊， 贫道广发天尊修善是也。 哎呀，你老人家的名字我听着挺生疏，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庙宇、哪座深山。 嘿，徐良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贫道自幼就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武圣人玉和那是我们祖师爷，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八大护法之一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修善道长，我对你有个要求，你可愿意？ 说吧，什么要求？ 我劝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，咱们两个人不宜动手。 为什么呢？ 我说这话您不要生气啊，你不配跟撒西人交手，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，我的刀快不斩无能的小辈，你说我要败到你手里头，我岂不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？万一我要把你赢了，不但脸上无光，还遭到别人的责备，为什么呢？我把饭桶赢了，我算什么能耐？因此咱俩身手不合适，最好你回去换一个有能力的有名望的人啊，过来跟撒西人动手。呸！徐亮，少要大言欺人，贫道我也是成了名的剑客呀，别人服你，我不服你，休走！召见，唰！白蛇吐讯就是一剑。徐良一点也不慌张，瞪眼看着， 来得好，来得好！ 把修善呢吓了一跳。赶紧把宝剑抽回来了。徐良，你说什么呢？莫非你有魔掌病不成？ 你看你扎你的，我得过我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 好小子，你这零碎怎么这么多？召见。这第二剑来了就不如头一剑那么快的了。老鸡儿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宝剑躲开，哎，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嘡啷一声把宝剑挂出去，刀背向着自己，刀刃冲着修善唰就是一刀，这一刀是直奔梗嗓，是贴耳撩腮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道寒光就到了，把修善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大躬身，哎，再往下一哈腰，慢了一点，徐良的刀是太快了，把他的道冠给砍下一半去，咔嚓，把修善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认为脑袋搬家了，用手一摸啊，没有，这才放心。但是鼻洼鬓角已经见了冷汗，他这才知道徐良可不是好对付的，出手如电，太快了。他格外夹着小心，刀剑并举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两方面的人呢、都在船上给观战。西伯大头鬼方树安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称赞，你看我爹多大能耐、都是使刀的，你看那刀到了他老人家手里头玩的格外花手，要不我怎么拜他老人家为爹呢？爹，石麻镜把那老道给咔嚓了。大伙听完了也不敢乐呀。要说修善武艺确实不错，但是跟徐良比在一处他差呀。你别看他是剑客，他很少离开东海小蓬莱，没有什么经验，武艺这东西得经过不断的实践，不然的话关着门练，练得多好也不中用。那白眉徐良久经大敌呀、什么场面没遇见过，因此十五六个回合之后，修善就像是盯不住了，手忙脚乱，眼睛也发花了，可打仗就怕这个，这是玩命的时候，眼神看不准能行吗？一个没留神 被徐良使了个回光返照，绝命一刀，把修缮的人头砍落，这脑袋随着刀尖甩出有两丈多远，棒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好像没掉水里头。徐良抬左腿蹬死尸，然后飞身行跳出圈外，往身上看连个鞋底儿都没有。白眉徐良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，点手叫阵，哪个还来？群贼就是一阵大乱，心说这见着武圣人于何怎么交代呀？这广法天尊是八大护法排行第二，没想到惨死在徐良之手。夏随良吩咐一声收尸，上去几个小老道拎着脑袋抬着尸身捡着宝剑，匆匆忙忙跳上小船。当然了，徐良是不能伤他们了。等死尸架走了之后，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，撑跳上一人。徐良一看呢，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五六岁，白脸，手中使着双剑，就像风里一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冲到徐良的近前，是摆剑就砍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剑比一剑快，就下了绝情了。白眉徐良左躲右闪，躲过他十二剑，然后用大弯刀的刀背子咯噔，把他双剑给压住了。 啊，等一等，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、啊？报通了明星，再打也不晚。 金沙道人，普无此事也。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。 啊，你从哪儿来的？ 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，小辈拿命来，咔咔咔咔咔，又是几剑。徐良一听，哦，都是武圣人于和的眼前人呢，我杀的就是你们呢，好杀一杀武圣人于和的威风。你别看徐良嬉皮笑脸，那手可够狠的，二十几个照片，啪，力劈华山这一刀，把普慈是劈为两半，死尸栽倒，双剑落地，群贼又开了火。夏随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吩咐一声来人呐，收尸。那个小老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，一没身的功夫啊，又一位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，跟徐良还直解释，我白眼眉，你别杀人杀的红了眼睛，我们可不是打仗的，我们是收尸的，可效率悄悄的，我能随便要你们的命吗？赶紧把尸体抬走，把血迹擦干净。哎哎，现在我们就动手。 普慈的尸体收走之后，鲜血完全都擦净，徐良是继续讨敌骂阵。这第三个人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就是咱们说过的复姓诸葛单字亭，人送绰号三才道人。诸葛亭拉宝剑窜上船台，本想跟徐良动手，可就在这时 徐良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大伯，您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，把这杂毛交给小芝。”徐良回头一看，谁呀？孝天王白春。白春怎么来的呢？他在后边观战，一边看着一边琢磨。他一看徐良这手头是真利索呀，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，这一看他服了。又一想，我没奉命就跟方树安夜探东海小蓬莱，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、啊！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还单着过呢，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处分我呢。为今之计只有立功赎罪，将功补过。在这场合我要立上良功，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，我老叔要一高兴就去把我给饶了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白春七性好斗，他一看别人动手，他手心和脚心都发痒，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。再者一说，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，他也想露露脸让老师高高兴，因此白春请令出战。白云瑞一想也好，让他出去替换徐良，因为这个仗早着个呢，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，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，倘若把他累坏了有个闪失，我对不起好朋友。云瑞点头答应了，白春这才出战。徐良一笑：“好吧，孩儿啊，多加谨慎。哎，三伯您放心吧。”徐良归队暂且不提，单说白春双手平端，亮银盘龙棍，是越无央威。三才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，给两位死者报仇，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，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，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，无量啊天尊。娃娃，你就是白春吗？不错，正是孝天王白爷爷。哎，诸葛亭，你回去，滚回去，孝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，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，你把银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，还有那个昆仑僧，我要斗的是他们而不是你。诸葛亭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，你个小娃娃胎毛未退乳唇未干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真气杀人也。三才道人不服劲，是抡剑就劈，结果他想错了，这白春的能耐不次于徐良啊，七八个照面，他的宝剑没注意，正好碰到棍头上，他呀飞出去几十丈远，掉到水里了，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，抹身就想走。白春往上一根步，把大棍举在空中，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再敢跑！”正砸后脑勺上，这下好，砸个稀碎呀，吭哧一声死尸栽倒。白春往后一退，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：“哦，收尸，省着逮着害 爷爷。 夏随良一看今儿是出师不利呀、啊，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。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，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。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二十几个回合，锤正好碰到棍上，他呀飞了。还没等洪大忠转过身去，白春的棍子就到了，正好砸到他天庭盖上，啪，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叫天王继续讨敌骂阵。正这时候忽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，这人没说话以前先拉底儿，一看房叔安来了。房大哥，你来干什么？ 废话，你来干什么？ 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，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呢、啊、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，见好就收，赶紧回去休息，下边的让给哥跟我了。方大哥，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了？废话，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？哎，兄弟，你就瞧好吧，你剩两阵，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。孝天王点头，是回归本队。房叔安怎么来的呢？他的想法跟白春一样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，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，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。等往后夏随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，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？他一想，我干老好对付，那个人随和，就我这老叔白君瑞，小白脸子吓人呐。你看白春打了胜仗，将功补过了，我呢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？我呀干脆也立他两功，哪怕一件功劳，到时候我有借口，哄得我老叔白玉瑞一高兴啊，我就化险为夷了。另外房叔安也想在人前显胜，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，故此他才露面。且说大脑袋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来，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，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，这一刀叫国脑藏头，哎，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，看这一刀叫进步坐盘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刀练得多好，登峰造极，是炉火纯青，没比的了，连我自己都服了，把两旁的人全气乐了，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哪有给自己叫好的？正在这时，气坏了卧佛昆仑僧，阿弥陀佛，夏老剑客，贫僧请战，好吧，非高僧不可。夏老剑客，你放心。我要不把方大头给他拧下来，我誓不为人。可昆仑僧刚要下船，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，妈，高僧，就凭您的身份跟房叔安动手太掉价了吧，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，您脸上也无光，相反的，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。 不用您出战，交给我吧。昆仑庄，你看说话的是谁呀？正是夏遂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，叫花面鬼江雄。原来这大瑶山有七名寨主，都是昆仑派的，号称江湖七鬼。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，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，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，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，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，第六个叫驱死鬼白忠，老七叫灰蟹鬼长富。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呐、这一次来到东海小鹏来帮忙，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，人的名树的影啊，对白春他们不了解情况，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，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，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。昆仑僧点头，江雄点手换小船，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，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，离着还有一丈多远，江雄一提气，脚尖点船板，飞身行，跳到大船上，脚底下声息皆无，小船回去了。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来到房叔安面前，姓房的，还认识大爷我吗？房叔安一看认得他，我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？然姓房的，多年不见，把你出息了个报啊！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？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，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？踢寡妇门，刨绝户坟，打瞎子，骂哑巴，不也是你干的吗？后来你保着开封了，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，呵，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！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小弟是出身于臭贼，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，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。大爷，我今儿个打发了你，找到云南等等。哎，我说姓江的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凭着撮人别说短话，就冲你这道词儿，你小子可够缺德的。打仗咱动的是手，又何必动口呢？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的昆仑僧，我打的可不是你。我说大和尚，你过来，你叫他过去。江雄一听，哎，昆仑僧你不对，我代替你，你还来干什么呢？结果他甩过脸去一看，没人，他才知道上当。方川往前一根步，手持小片刀，才下棋毒手。 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，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？ 也许该反省，不应再说话，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？如果我曾是个花模样人， 再让我试一下，抱一下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西伯大头鬼房书安要大战花面鬼江雄。其实啊，什么叫大战？房书安根本就不配这俩字儿，他全靠的是歪门邪道，冒个坏水了，耍个鬼点子了，以这取胜。您还别说，他这一招还非常好使。江雄那么大的能耐还没等施展出来，就上了房书安的当。回头一看没人，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，房书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。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，眼珠子瞪得多大，盯着房书安。你，房书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，我怎么的？你不服气儿怎么的？又往里头探了一下，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。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，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，呵，来了劲儿了。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，来，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？西伯大头鬼房书安师爷。最近我听说三教81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，具体给我送个美称，叫天下第一的剑客，就是我。大伙一听，哪有这么八宗事儿？他这脸皮有多厚？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，简直是个疯子。其实人呢，都顾及脸面，这脸要不要了，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房书安就是这种人。且说昆仑僧气得奔奔直蹦，心说江雄啊，该死！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呢？别人不了解他，你还不了解吗？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。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姓，这彭姓跟江雄还沾亲，他是江雄的小舅子。哎呦，他一看姐夫死了，他有不着急的吗？这彭信哇哇暴叫，手托鬼头刀跳上大船，不容分说，唰唰唰唰，这顿刀可把老方给刀坏了，累得他通身是汗呐，脸红脖子粗。等等，好不容易他算把彭信摆脱了。老方一边喘气儿，一边打主意，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？哎，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。我阁下，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？哎，你看。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了气了，你得跟他学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挺眼馋，你瞅江雄死的太好了，打算跟他一块儿去， 那也行啊，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小子，不傻装傻，不愣充愣，装疯卖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赵总，能不能？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不管我有没有能耐，江兄是不是叫我给整死了？他能耐再大，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？看来他还是不及我。我说伙计，骂人没用，咱们得动真格的。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，我叫你开开眼。方栓说罢了，把小片刀抡圆了，扔扔扔扔扔扔扔扔，练着练着转身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吵吵：“小船儿，快来小船儿！”彭信看要溜啊，没那么便宜，压刀就追。你说那战船有多大的地方，把房船追的是满船转的。这彭信说什么也要接过他的命。老方跑得慢，彭信跑得快，时间不大，他就追到老方背后，抬起腿来就一脚，正好蹬到老方三叉骨上，房栓是扑通栽倒，他把刀往空中一举，搂头便剁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房栓在兜里一伸手，拽出一包来，什么玩意儿？沙土面。那位说他揣这干嘛？哎，他这里边什么都有，他知道能耐不行，老带点零碎，在关键的时候好逃脱的这条性命。这包沙土面没一斤也差不多。老方拽出来，对准彭信的脸，噗，土炮。你说这彭信倒霉，也没注意这手，出其不意喷了一脸，连眼睛也迷了，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啊。他刚一愣的功夫，房栓使那个鲤鱼打挺是一跃而起，这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了。彭信觉着不得劲儿，低头看了看，血流出来了，估摸着肠子也断了，大概也漏气了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死了呗。俩眼一翻，腿一蹬，也深归纳室去了。你说房栓这两仗赢的简直是条理人呐，把群贼气得咣咣直放屁，心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笨呢？等尸体抬回来，昆仑僧像疯了似的就扑上战船，可等他来到战船上，房叔安早跑回去了。老房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哎呀，干老，老叔，我回来交令来了。”徐良乐着瞪了他一眼，杀退一旁。白云瑞也乐了：“哼，行啊，你小子这个坏水得冒到什么时候算完呢？”我说：“老叔，您甭高抬我了，那可不是坏水，那是办法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呢。哎，这脑子得使唤才行。”大伙全乐了。老方一看有门，冲我老叔跟我干老这意思，不能处分我了。他到后边休息暂且不提，单说卧佛昆仑僧是破口大骂，指名点姓叫房叔安。但是房叔安有老猫肉的能耐，你就喊破了嗓子，他要不露面你也叫不出来。昆仑僧没办法，点手唤徐良，点手骂白云瑞。正在这时，老剑客陶禄陶福安 转身过来了。梁子，云瑞，老朽不才，要请令出战呐、在场的人数他资格老，数他身份高，能耐大呀。那徐良众人对陶老太尊重了。徐良一抱拳，哦，老人家，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着急，现在还不是您要交手的时候，大将压后者，我看还是派个旁人去吧。白云瑞也拦着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打算让陶老养精蓄锐，然后好对付金灯剑客夏遂良。都累趴稀了，夏遂良一露面，谁能招架得住？一犹豫的时候，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。梁子，我去对付这个秃驴，你看怎么样？徐良一看师叔说话了，不便阻拦，好吧，师叔，你下来知道这个昆仑僧的武艺可不假他，望师叔可留神注意。你放心吧，来传。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跳上小船，飘荡荡直奔大船，离着大船还有两丈多远。古老剑客把脑瓜一拨了，脚尖一点船板，噌，窜上大船，稳稳当当来到昆仑僧近前。老伙计，认识故人吗？弥陀佛。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？正是老朽。昆仑僧啊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，你八九十岁的人了，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，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。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，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，迟早要把你抓住，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。昆仑僧，你折腾不了几天了，你知道吗？废话。古云飞，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呐、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，你要把老僧给赢了，怎么说都行，要赢不了，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命。接掌，大力昆仑掌啊扑面砸来。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，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。但这古云飞呀、可打不过昆仑僧，还不是差的一点。没到三十个回合，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，哎呀，心中暗道不好，照这样打下去，我这条老命真得扔的事儿啊！得了，也别顾及脸面了，点到为止，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。想的这他是抽招便走，但为时过晚了。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缠，跳到古云飞背后，扬起巴掌就是一掌。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，这一掌正拍的后心上啊！多大的劲儿，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了。等 想徐良赶紧派人驾小舟捞人，把古老剑客打捞上来，一看夜已绝气身亡。古老剑客这一死，大伙难过透了，特别是徐良抱着尸体是放声痛哭。就在这一忙乱的时候，金睛好斗梅良祖已经窜上大船，因为他跟古云飞是亲师兄弟，要怎么徐良管他叫师叔呢？这老哥俩发孩的弟兄，同堂学艺，到了这么般年纪了还形影不离，那号称山西二绝呀、啊。师弟丧命他能不痛心吗？因此梅老剑客利用大伙没注意的功夫窜上大船来斗昆仑僧。昆仑僧一想，我抓不着徐良，拿他代替也可以呀、啊，因为他是徐良的老师啊，把他打死也就等于打死了徐良啊。想着这，昆仑僧冷笑了两声：“梅良祖，莫非你要学古云飞不成？老猴崽子，我叫你嘴硬，今天你老爷爷要给我师弟报仇，去吧！”你看梅良祖这能耐也敌不住昆仑僧。六十个掌面被昆仑僧手起一掌，啪，拍在后心。梅良祖的功底儿比古云飞还硬着一点儿，就这样忍痛扶伤，败归本队。等也上了船了，也见着大伙了，梅良祖就支持不住了，把嘴一张，啪，鼻子口喷血。徐良赶紧过去把老师抱到怀里，一看老头已经不中用了。梅良祖断断续续的对徐良说：“孩子，看着你成名，为师高兴啊。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我有了接班人我也就放心了，不过血雨腥风何时是了？孩儿啊，师父替你担心，我已经不能跟着你了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老剑客还想说什么，哇一口血又喷出来，脑袋一歪，绝气身亡，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，众人无不落泪，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了。正在这时，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、马天池、画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。80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，马天池当场毙命，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，当徐良派人救回来夜已绝气身亡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四老毙命，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。陶福安忍无可忍，哎，埋怨徐良和白玉瑞，叫我过去有多好，你们这一劝说，我这一犹豫，好吗？把四个人给搭上了。这回啊，谁劝也不行的，陶福安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，给四老报仇。 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，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。昆仑僧啊， 认识老朽否？弥陀佛。 昆仑僧脸上那胖肉嘣嘣直蹦，心说坏了，闹了半天老陶头也来了，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干脆我也见好就收吧。这昆仑僧啊，比狐狸都狡猾呀，他要想伸手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，有把握他才伸手，没把握干脆他不碰钉子。他明知道不是陶老见他的对手，他敢碰吗？他也顾不得脸面了。昆仑僧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陶福安，你不要逞能，贫僧累了，等我休息片刻再来会你。说话转身就走。陶老一看他要溜，那能行吗？运用气功把右手一扬，哎，照昆仑僧的后脑就是一掌。两个人离着三丈来远呢，那这一掌能拍什么？能，百步神拳无影掌，全指这气劲儿呢。掌没挨上，气力到了，和昆仑僧这乐子大了，啪这下往前抢了十几步，是扑通栽倒。但是这昆仑僧不简单，也有硬功在身呐，虽然说挨了一掌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。他爬着起来还跑，陶福安二次用力，哎啪，又一掌，又把他打倒在地。就这样还打了他三掌。昆仑僧觉着胸膛发热，眼睛发花，暗道不妙啊，索性已经到了栏杆边上，头往下一扎，砰，是落水而逃。等他回归本队之后，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弥陀佛，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金灯剑客夏随良把他的衣服扒掉一看，好嘛，后背有三个巴掌印，那也就是昆仑僧换别人砸死了。赶紧命人给他用药和服药，扎着昆仑僧宫颈扎实，吃了药之后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。夏随良一看陶禄亲自露面，自己也不能待着了，他站起来了，告诉身边的方天画和詹峰二位堂主，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，在我前军会他。可这么多高人呢，不希望他去。英光大法师古月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老剑客用不着你，陶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贫僧不才，我去会道于他。没等着金灯剑客同意呢，这古月飞身上小船就来到梁军镇。等他跟陶禄一见面，房叔安就喊上了， 老爷子，站在您面前的这小子叫古月，人送绰号叫阴光大法师，他会打阴光掌啊，故此得名。他可是罪魁祸首，不能轻易的饶了他，最好抓活的。 其实方叔安说的太对了，他怕陶禄不了解情况。白云瑞在后头一喊，老人家，叔安说的是对的，要活的。陶禄都听明白了， 老剑客点了点头，你就是古月不成？ 不错，这是贫僧。 好，来得好啊，正好抓你到案打官司，现在就缺你，你去这官司就可以了结了。你还让老夫费事不成？你废话，你逃犯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的百步神拳无影掌打旁人成，打我不好使唤，拿命来。古月晃双掌大战逃犯。这陶老剑客要往常啊，其实忠厚，乐呵呵的跟寿星老似的，老本这个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老也下不了狠手，今天一反常态。为什么呢？四老死的那么惨，他还能稳得住吗？他要给对方再留情，就没有人味了。因此陶藩老剑客一伸手就使出了绝招了。就这样打斗到80个回合没分胜败呢，陶藩使了一招叫云龙三线掌。哎，双掌掏阴光法师的肩头，阴光一扁这身子，陶老的双掌走空。但是这是假招，也是虚招，最后这一招叫乌龙探爪，抓他的脑门子，这下他没躲开，砰这一下正好把阴光法师的脑门子给掐住。陶老一较劲儿，哎呀，能把他脑瓜盖给他 K 下来。再看阴光法师眼珠子都鼓出来，哎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徐良可急了， 哦，老人家要活的不要死的。 陶福安这才一松手，把他踢倒在地，拧胳膊把他给生擒了。徐良赶紧派人像拖死稿一样把他拖到小船上，拽到队伍之中，派人严加看管。夏随良一看，呀，转眼的功夫，阴光大法师将你活拿了，这还了得？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。因此夏遂良飞身上大船，要会斗陶福安。